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87.6， 每天晚上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有300多年历史的正义祠戏楼。让我们先推开正义祠的大门，欢迎我们正义祠的总经理韩夏。韩夏你好。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我们一起把门给推开了。 是，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什么？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300年历史的一个回廊。 回廊， 对。 正义祠呢，我去过啊，它旁边有大家非常爱吃的一个烤鸭店。 没错。 就是特别难停车。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因为我在里面看过很多场演出，它不需要任何的扩音设备， 对， 就是人真人在上面唱， 是， 包括在上面跳，那个脚接触地面的声音， 对， 你都听得真真切切，你就觉得很恍惚，你似乎在跟300多年前的人在对话一样， 没错没错，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我们说正义祠戏楼之前，先来说说我们老北京的戏楼好不好？ 对，其实在北京呢，我们说最好的戏楼肯定是在故宫里面的畅音阁，然后听说也近期要开放，然后要对外进行演出，但是其实在民间呢，我们说有四大戏楼，就是在现在至今依然保存完好的，在北京有四大戏楼，就是正义祠戏楼、湖广会馆、阳平会馆和安徽会馆四个地方。而这四个地方呢，目前呢，就是只有正义祠戏楼在，长期的驻演，然后传统的这种高雅的这种艺术京剧、昆曲、古琴之类的这样的传统文化的这种艺术作品。 这几个戏楼就是你都去看过，对不对？ 啊，我们都了解。 然后他们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第一是大小不一样，因为之前都是不同的省的这些会馆，然后所以它的一些风格稍稍有不同，然后面积可能不同，但是其实呢都是这个全木制的一个室内的这样的一种剧场，只是年份不一样，而且现在的功能也不一样，对。 就以前的戏楼，我们回溯一下，原来基本上都是在比较大的家族，然后或者是皇宫当中，不是老百姓随随便便可以看到的。 对，是因为像这个四大戏楼呢，其实它都是在离天安门很近的地方，然后无论是西城还是东城，然后都很近，当时都属于这个地段特别繁华、特别贵的地方，所以呢，都是特别有实力的这些就是各省的这些，然后无论是商人呐、还是这些相关的驻京办呐、然后在这儿所这个建起的这种戏楼，然后作为这个会馆文化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正义祠戏楼呢是在咱们西河院大街和平门以南， 对， 是北京京剧最知名的戏楼之一了，也是咱们中国最古老的保存基本完好的纯木结构的戏楼。 是， 韩夏跟我们说说纯木结构呗。 就是按我们因为传统都是按那种纯木质榫卯搭建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的这种建筑的像钢钉啊或者类似于这样的一种结构方式，它就像搭积木一样，然后用一块一块的用梁用其他的方式然后把它给就是结构把它搭起来的，所以从现在角度来说能保留下来非常难得，因为纯木质结构它对比西方那种石器来讲的话，它的保存的这种年限相对来说会短一些，因为木头相对不如像石器能保存的时间长，它能够历时300年还依然能够全木质的这样那种完好的保留下来，尤其是这个难能可贵啊。 那能不能说一下你刚到正义祠西楼的时候，就是你的感受？ 嗯，其实刚去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呦，在北京市这么繁华地段能有保留这么一个就是古色古香的一个戏楼，会觉得进了这个建筑以后好像回到那个时代一样， 对， 还依然保留很完好。 嗯， 在这样一个文物里面，你所感受到那种气场和现代剧院是不一样的。 的确是文物， 没错没错。 就是你很难想象说，原来我们看文物都是隔着玻璃看的， 是 对吧？然后，你能真正走到戏楼里边，能够在这个戏楼里边像300年前的人一样在下面听戏， 没错 啊。我在里面听过京剧，也看过现代舞，也听过古琴。 嗯， 应该说是正义祠比较主打的这几种演出。 对， 是不是京剧还有古琴，它更适合这种就是纯木质结构的这种环境，它的声场比较好？ 对，因为在三百年前的这个地方，就是最早就是演昆曲的，后来慢慢京剧这个融会创生之后呢，又演京剧，所以这个地方呢，最早的它的功能呢，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唱堂会的这样一个戏楼的形式存在的，所以演传统戏的时候就能。就像是我们说现代的这种，我们看京剧的时候，每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都有它适合它生长的土壤。那么当京剧放在这样一个古戏楼去上演的时候，它给人那种怎么讲，就是那种感受力是非常强的。你会觉得原来京剧之所以现在式微，其实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没有在处在它适合它的这样的一个剧场环境当中。 嗯， 当它在这样一个全木质的这样一个室内的这样的一个剧场中去上演，不加麦克风的时候，然后你忽然觉得，哎呦，原来京剧是一个立体的，是一个近距离的欣赏的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 嗯， 所以它给人的一种感受冲击就会特别强烈。我们也会通过就是在这样一个戏楼中能够比较清晰的感受到为什么最中国的最民族的东西是在戏曲里面。 对， 所以给人的这种感受会很强烈。嗯， 然后刚才我们说推开门之后是有300多年历史的回廊。 嗯， 然后我们就走到戏楼里边吧。 是， 这个戏楼里边很有意思，它不是大家想象当中一个简单的戏台子。 对 啊，它整个结构形式也很有趣。 没错，它是一个3层的一个戏楼的一个结构。 嗯， 那除了这个1层的舞台表演区之外，2层还有一个侧面的一个回廊。 嗯， 其实现在也作为我们的表演区在进行演出。 嗯， 3层呢，就是在这个正舞台的这个上方有一个3层，然后有一面鼓。 嗯， 然后那个地方呢也有一个天井，然后我们的演员呢，包括像天女散花里面的天女啊，或者是神仙戏啊什么的，都会在3层上去上演。所以整体呢给观众的一个感受呢，就是这个演出环境不是一个镜框式的一个舞台，更像是一个立体的一个建筑，人处在其中的感觉，观众置身于一个大的一个四面环绕的一个舞台当中，所以就我们现在的话说就叫沉浸式的这种感受和演出啊，是这样。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演出，它整个结构有变化吗？因为我看到，就是我有一次看京剧的时候，它中间那个舞台就几乎伸到了观众中间了。它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吗？ 那个不是，那个是后来加的。哦，因为其实最早我们在唐代的一些宫廷的一些演出里面，我们就这个考证发现呢，那个时候就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舞台装置。 嗯， 后来呢，这种方式呢被很好的在日本给保留下来了。 哦， 所以那个地方被它称之为花道。 哦，花道。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又加了这样一条花道，就让京剧演员能够走出我们那样的一个四方舞台，走到观众席当中来演出。这样的话观众就能零距离的去感受，去欣赏然后京剧艺术的这种美，然后化妆艺术、服装艺术，包括表演的一些细微的一些动作和表情。 对，其实那个正义祠能坐的观众数量不是很多。 对， 最多是多少人？ 最多也就150人。 对，那都是很多了。 是， 有的演出因为它场地有限，我看好像也都不到100人。 没错 啊，因为它整个花道伸出来。 嗯， 我们基本上抬着头就能真真切切的看到演员脸上很细微的表情。 是， 然后他身上那么精致的服装，京剧真的是需要现场看的。 嗯， 他不是通过听 对 就能够感受得到的。 其实因为作为年轻人来讲的话，我们从小我们可能通过电视能够看到爷爷奶奶们爱看的这些频道里面会经常有京剧的一些名家名角的一些表演。 嗯， 我们总会觉得昏昏欲睡，会觉得好像离现代年轻人的生活太远。 嗯， 但其实是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确实 电视相对来说把它扁平化了，没有办法近距离的切身的去感受一个立体的一个京剧演员在你面前表演的时候所给你传递出的这样的艺术表演的这种生命力，然后所以呢就会比较这个不太容易能够呈现京剧的原来的这种美的这种整体性，而近距离的尤其像在我们正义词这样的零距离的去感受京剧的时候，然后你会对京剧以及京剧的表演有一个更切身的这个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种观感。 对，而且刚才也提到了，就正义词戏楼呢它有三层，然后我们的京剧演员真的很有意思的，而且他把这个戏楼完全就是用起来了， 是 就是他会在恰当的时间在这三层里面就穿来穿去， 没错没错， 好有趣啊。所以大家去正义词看戏呢应该会有很别样的感觉。那在回顾我们的正义词是300多年的历史啊，刚才韩夏只说了一点点，能不能再详尽一点，因为我知道正义词戏楼它应该它的用途有很多很多的变化才到现在的。 是在明朝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古庙，然后供奉的是五财神赵公明，然后这个清朝这个建立之后呢，然后当时浙江商人就把这片地给买下作为浙江的银号会馆，在它的原址上呢就盖了一座戏楼，因为这地方在明朝时候是个古庙，而供奉的是这个正义玄坛老祖，也就是这个赵公明，所以呢这个戏楼的名字就叫正义祠，这是它的一个来源。那么在这个建立这样一个戏楼之后呢，其实整个的正义祠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遗种，就是当时呢很多因为这相当于浙江商人一个驻京办嘛，当时客死他乡的一些浙江人他们没有亲人在身边，就需要这些同乡在一起除了连乡仪之外，然后来探讨这种生死大事儿，所以呢也经常在这儿作为一个集会，所以他还富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他在这个演出最早演昆曲，演这个后来慢慢的演京剧啊，包括整个一系列，慢慢的到了建国之后呢，他还作为这个教育局的一个招待所，然后因为这样的原因他很好被保留下来，然后一直到了这个90年代，然后又重新恢复演出，他经历了就是这300多年的这种随着这种历史文化的这种风云变幻的这过程中的不同的一些阶段。 今天打开文化之门，我们打开的是在北京的和平门以南的这么一个正义词的大门。真心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去看一看。其实它跟看古老的建筑感觉不太一样。你会看着现代的艺术，然后现代的人表演古老的艺术。在这样一个充满了300多年的文物里面。就有种穿越的感觉。 没错，你看比如说像京剧的创始人程昌庚先生，然后包括像谭鑫培，包括后面的梅兰芳的这个祖父梅巧玲先生，然后梅兰芳先生本人，然后等一系列的这个大家都曾经在正义词这个古老的舞台上演出过。所以当今天的这个京剧的这些青年演员们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去演出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崇圣感，会觉得这些大师们都在替这门艺术在替他们把场。所以在这样一个四方舞台上去演出这种传统剧目，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传承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在里面的。 对，刚才提到了梅兰芳先生 没错， 梅兰芳的电影里面是不是就有在这个正义词表演的片段？ 梅兰芳的电影里面的有一块就是他的那个守旧，就是照着正义词的那个1:1然后复制，然后给做出来的。 对， 因为当时的这个电影美术柳青老师还专门来这儿考察过。 对，就是在仿制的正义词里面， 对对对， 有这样一段表演 啊。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电影当中的片段放给大家听，大家通过声音先感受一下。 您瞧，您瞧，您瞧，怎么办？这是， 快点！ 不好弄啊，这是。 你去呀！ 宋爷， 怎么样？ 赶紧着吧，广德楼的座要造反了。 现在就去 啊！ 王大人非把你逮了。 哎呦， 不成！ 刚才呢我们听到这段呢是来自于梅兰芳这部电影，他所表演这个场地就是按照正义祠古戏楼一比一打造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 那北京的听众，我们不但是可以在这个电影里面看到，还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真正的正义祠是什么样子的。你在正义祠多长时间了？ 我在那儿大概有六年的时间了。对， 六年。 是 我觉得你就是热血方刚的青年哈，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你觉得你获得的更多的是什么？ 其实最早的时候，然后就跟绝大部分的年轻人一样啊，并不了解传统艺术，并不了解京剧，总觉得这些离自己的生活很远。但是真的接触了这个正义祠，然后接触了中国戏曲，接触了当你零距离的去观赏京剧艺术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它这么美，原来就是内心深处或者在自己血液深处流淌的一个特别就是中华这个人士都会流淌的这种很亲切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这种关联性，血缘的那种相近，然后你会在这感受到一种亲切感，你会觉得原来传统的这种东西就会在这样的一个京剧的艺术形式中得到很好的一个呈现。你也能通过这样一种艺术呢，能够不仅仅能够了解过去的历史，还能看着就是过去活着的活在今天的这种艺术。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古老的这种建筑它可能是死的，但是当传统的艺术活灵活现的在这地方重新就展示给你的时候，这种感受是在别的地方是感受不到的。 所以刚才我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的误解，然后可能很多人也会这么问，你这么年轻怎么会在这么一个就是看上去比较好像没有什么太多年轻味儿的地方待这么长的时间。 对， 所以你刚才就回答了很多人的问题，回答了很多人的误解。 对，没错。正义祠其实近些年来我们在那个地方就实际的一个感受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一个调查，40岁以下的群体占到90%以上。也就是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看戏都是这个老头老太太，这个花甲之岁，然后这为了这个放松生活，然后来找找童年的回忆，是这样。但其实不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正义祠，为什么？是因为随着我们的这个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然后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富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重新去有一种中国传统式的这种文化消费的一种需要，人们开始有这种文化寻根的这样的一种需要。 对，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回过头来然后开始重新去寻找自己的文化的脉络。而恰巧呢，京剧以一种城市的方式很好的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一些很精髓的东西。 对， 所以呢很多年轻人走到这个走进戏院，然后去感受这个200年前的京剧，300年前的昆曲，或者3000年前的古琴，去重新去这个试着去重新去体会我们过去的文人士大夫群体，包括以前的民间的这些老百姓们，他们所欣赏的所感受的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因为事实上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表演，其实这个人们对于这种善良的推崇，对于这种爱的追求，对于幸福生活的渴望，都是一成不变的。 对， 通过京剧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很好保留下来的，都是其实我们代代相承的，我们这个我们汉人或者说我们这个中华民族骨子里面的最亲切的，也是我们就是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会来我们这地方看传统的艺术。 这个我听说过。我听说过说去正义祠看京剧的大多是年轻人，那今天我就得到考证了， 确实是这样的， 竟然达到了40岁以下90%。 对， 哇，这个我觉得是很多学京剧的人听完会特别欣喜的。 是，我们这儿年长的人特别少。而且像比如说我们那儿做的一些作品呢，也是比较这个符合年轻人的这种审美的，比如说我们这个2017年新上的一部全本的《霸王别姬》。这也是目前全国唯一在上演的全本的《霸王别姬》。因为有一部老戏呢，就是梅兰芳先生或者梅葆玖先生以前曾经20-30年前演的那个版本的叫《楚汉争》。 对， 3个半小时，特别长。各个京剧院团都不再演了。是因为它第一太冗长，第二呢就是故事可能情节也没那么好。所以我们呢把那部这个作品里面的30分钟最好的给节选出来，然后我们自己呢又把它丰富了一下，然后呢做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霸王别姬》的这样一个历史故事，不仅仅是霸王和虞姬之间的这样一个爱情故事，然后呢就

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迎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324-7084。 好，欢迎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我们打开的是有着300多年历史的正义祠古戏楼的大门，我们欢迎一下总经理韩夏。韩夏你好。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这个地方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哇，他这300多年经历了很多的变化，从庙啊、到会馆，然后到戏楼，然后再到 招待所， 再到现在演出场地， 是 啊，本身它就承载了是300多年在他身上的这种变化啊，就是那句词说“细思极恐”啊，这词儿用的不规范，就是细细想想，心里还挺毛的。啊，你就想一下，它是拥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地方，这儿经过那么多代人， 是 他们在里面做过什么、所以我们在看文物的时候，你也会想象说，哎，这是谁用过的杯子， 对对对， 这是谁睡过的榻， 是 这是现代和古代的一种对话，就是我们现代人和古代空间和人物的对话，所以这是文物存在的道理，它记录了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世界的历史，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愿意带大家打开这一扇拥有着300多年历史，我们现代人还能踏进去，甚至在这里可以看演出的这个古戏楼的大门，我们好好的进去感受一下。那韩夏，我问你一下，就是现在我们古戏楼里面所有的这个结构，我们保留下来的， 对， 就是有多少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 还是原来的样子，也只有整个戏楼也只有1000平米，其实并不大。在这个小的戏楼里面呢，其实我们呢就是除了上演京剧、昆曲、像古琴这样的一些传统艺术之外，其实我们也做过很多的尝试，就比如说把一些现当代的一些艺术门类引入正义祠。 对，我看过现代舞。 没错，所以我们会觉得就是古老的建筑和当代的这种艺术和这种鲜活的生命放在一起的时候，会碰撞出怎样的一种火花呢？ 哎呦，那时候我可能比较感性，我特别想哭，但没哭出来啊，就是那种隐隐的觉得，你想台上演的可是现代舞，那么现代，那么抽象，我看的我记不清叫什么了，应该是当代舞团， 北京现代舞团， 北京 三金鱼院， 对 啊， 对现代舞团的一个舞 啊， 我觉得好好看啊， 是。 啊，你又想象说这个地方是300多年前的古戏楼， 你就恍惚了。 对，那部作品呢，其实是北京现代舞团的一部当家作品。 对， 三金学院讲的是用五种微生命，然后这个来讲述一个女人的五世轮回。 对， 由于她对于爱的这种缺失、缺憾和不满足，使得每一次过渡到下一种生命形式的时候，她内心的这种情愫的一种表达和她的一种呈现。所以那部作品其实是一个关于轮回的作品，在一个300年的一个古宅子里面去演轮回。 对， 然后去讲中国传统文化意象学的里面很重要符号化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它给人的冲击力非常强的。 真的， 对， 你想300多年有多少个轮回？ 没错， 是吧？然后他用现代舞又在演轮回， 是 哇，反正我觉得我当时那场应该说基本上所有的观众都觉得非常的震撼。 对， 嗯， 很多观众其实到最后依然看不懂他具体要表达是什么，但是他所传达的那种情绪，然后给人的那种舞者通过身体然后张力所呈现出的，也给观众的那种身体本身的一种语言，然后观众是完全能感受到的。 是， 所以很多观众都热泪盈眶看到后面。 对， 因为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其实都会有关于爱的这种缺失和缺憾，然后在这样一个古老的一个建筑当中去讲轮回的这样的一个大爱怨的一个话题，然后就会特别的动人。 是，我们戏楼的正前方呢挂着一副对联儿，叫做演悲欢离合， 当代 岂无前 代 事， 观阴阳褒贬，座中常有剧中人。 这个对联的来源是？ 这个对联来源是在故宫里面朱家靖先生的他的一幅对联，我们踏上去的。因为这幅对联特别适合这个建筑，因为确实在这300年的过程当中，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名家都曾经在这上演过，一代又一代的这种观众都在这观赏过台上的艺术。那么今天其实还在持续。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在看着前人的故事，但其实又在体味着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中国传统有句话叫风月无古今，情怀自浅深。就是其实古人们经历的那种悲欢离合，祸福荣辱，贪吃嗔怨，其实已经经历尽了。我们其实每个人都能通过这个戏台，通过这些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能够折射出自己的内心，能看到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片刻。所以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共鸣。我想可能戏曲或者戏剧文化能够这样不断的然后传承下去，也是因为它其实都在反映的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对， 它 折射着我们每个人内心。 对， 在我们就是很麻木的时候，哎，刺痛你一下啊。 对对对，是。 或者说当你特别颓废的时候激励你一下啊，这就是它的力量。刚才上半时段呢我们提到了梅兰芳先生。其实咱们正义祠戏楼跟梅兰芳先生跟咱们的梅派戏啊，好像这缘分很深。 对 啊，因为在那个正义祠里面有一个梅兰芳的这么一个 一比一的蜡像。 哎，蜡像。 对， 而且它有一小屋子，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有戏曲博览室。 哎，戏曲博览室，你可以在里面看到跟戏曲相关的很多历史的物件啊、书啊什么的。 是因为这个最早呢，梅兰芳先生的这个祖父梅巧玲先生，然后他曾经在这演出过。然后梅竹芬先生呢好像也跟这个地方有关联。然后这个梅兰芳先生在演出之后，然后梅兰芳先生的小儿子梅葆玖先生也曾经在这唱过堂会。所以当时呢我们就请这个梅葆玖先生呢带着梅兰芳京剧团梅团，然后在这儿上演了一部由他作为艺术总监然后做的一部戏叫梅兰芳华。这个就是 这也是你们在当年现在也应该在演吧， 一直在演了700场了。 对， 对， 你们常年的一个助演的戏。 没错，就有五个折子戏。然后呢把这个梅兰芳先生生前关于京剧艺术创新的一些片段折子戏然后归拢在一起，给一些这个观众的这样的一个普及，用五个最折子戏里面最精华的一些选段，然后呢给观众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呈现。然后所以很多国外的观众都特别喜欢，然后都会觉得哎呦，然后通过这样的一部戏然后就看到了梅派艺术。看到了然后京剧的这个艺术最精华的这些美。 对，这是刚才提到的梅兰芳先生，大家去正义祠看戏的时候呢不妨早点去啊，然后在旁边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戏剧博物馆，然后有梅兰芳先生的蜡像在那个地方。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正义祠戏楼，我们说的挺热闹的，其实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呢之前去了正义祠戏楼。下面呢我们就随着他当天的这个行程去逛一逛正义祠戏楼。 那这里面呢就是那一个300年的一个结构，全木质室内剧场，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好的一个。它之所以保存完好，是因为建国后它作为宣武区教育局的宿舍招待所，所以就保留了下来。 所以三层的这个结构也都在。 嗯 啊，然后演出呢，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今天是周加班的演出嘛， 嗯， 然后那个我们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演京剧， 嗯， 而我们的京剧呢，不仅仅立足于就是那么小的一个四方舞台，而是我们把京剧演员给引到观众席当中， 嗯， 然后通过花道走出来，在观众席当中演， 嗯， 然后同样在二层的回廊演，在三层的那个上面演，所以基本上是把观众给包裹在整个的一个当中的。 剧情里面， 所以这就是我们传统说的，经常就是说的比较俗的一个叫观演关系嘛。 但是这种把这个演员带到就是观众席， 嗯， 包括二楼三楼，嗯，这个其实是很现代的， 从调度上是很现代的， 对对 对, 对。然后这个二楼是什么？ 这个是三楼。 那三楼， 三楼的话，就是它上面是一个天井啊，天井就是，以前的古人们，因为我们这唱京剧都是不插电的，都是原声的，古人们那会儿也没有电可插， 嗯， 所以那个时候为了能够让声响能够扩出去，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上面会有一个像天堂回音壁一样，一个歇山顶式的这样的一种反应罩，就跟现在去北京音乐厅或者去国大，它上面有一个反应罩的那样的一种结构，会聚音拢音然后再放音，然后呢这个台底下呢会有一个地缸，就是以前会有个大缸，然后再放上水， 嗯， 然后来调音儿， 哦， 所以所谓的水音儿也会有这种说法。 太神奇了！ 对，但 现在 没 有 了，现在对，把缸拿出来了， 嗯， 也没水了， 嗯， 啊，因为怕潮嘛，啊， 嗯，那就是比如说看戏， 嗯， 以前就是那个最好的座儿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啊？ 二层那是所谓的就是贵宾席嘛，就以前那会儿王公大臣啊什么的，就是请一些贵客都会在上面看，但是今天呢，我们其实更多的是把这个观众呢建议他们在我们的一层看，因为我们很多的演出是分一二三层的，是一个很立体的结构，然后呢，你只有在观众席当中，在一层的时候，你能近距离的感受到演员走过，从过你的身边走过，他在你身边演，他的一颦一笑，然后他在那种某种情绪状态下，他的落泪你都能看得清楚，所以这种体验会不一样。嗯， 好，刚才呢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带着大家到现场去逛了逛这座正义祠戏楼啊，它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韩夏，就是现在你作为它的管理者， 嗯， 已经在那儿待了6年了。 对， 就是从你的角度说，你希望这个戏楼，给我们北京的市民，或者说给全国各地的朋友， 嗯， 再来一些什么新的东西？ 我觉得首先是这样，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古老建筑。 嗯， 我们觉得呢，戏曲呢，包括各种不同的一些艺术门类，它其实是可以跟建筑对话的。 嗯， 我们也试着沿着这条方向一直在不停的在思考，也在探索。 嗯， 我们觉得呢，无论是中国传统的这种戏曲的这种形式，然后在这儿，然后助演给我们带来一些最精彩的一些艺术门类，包括我们18年即将要上演的上海越剧院的越剧《红楼梦》。啊，也是我们觉得这个越剧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剧种， 嗯， 然后呢，它特别适合去展现这种才子佳人这样的一种题材， 对， 而京剧呢，可能更适合展现帝王将相啊， 嗯， 我们的《霸王别姬》，包括我们后面推出的一些剧目， 嗯， 也是来体现京剧这个特点的， 嗯， 包括现代舞，包括其他的艺术门类， 嗯， 包括国外的一些艺术，一些这个我们说他们的一些非遗的一些艺术门类， 嗯， 我们其实都会希望能够引入到正义祠， 嗯， 在这样一个古旧空间的舞台上，让不同的艺术门类在这地方，然后跟这个建筑碰撞，然后试着去这种碰撞之后呢， 嗯， 看看它能产生怎样的一种艺术的一种光彩， 嗯， 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嗯， 所以正义祠我还是很关注的，他选了很多的作品，他很讨巧，就是他好像什么都能装，对吧？ 对， 然后古代的东西你会觉得哇，古代东西在这个有历史感的戏楼里面太符合了， 嗯， 然后现代感的进来以后你觉得哇，这是一种对话呀。 对对对，没错。事实上我们在选题上其实非常的考究的， 嗯， 然后我们在无论选什么样题材呢，我们都是关注于这个艺术形式或者这部作品本身它有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嗯， 如果它有这样的基因的话，我们会觉得它和这样一个古老建筑就会长在一起， 嗯， 就会被这个建筑托起来，托到一个新的高度上。 嗯嗯， 所以我们在比如说我们那儿上演的现代舞，无论是三进鱼苑还是换茶迷津， 嗯， 还是二十四节气，然后这些作品其实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都有很深的中国文化，传统文化或者东方美学的这种符号性的这种特质在里面。 嗯， 所以在那儿就会特别的搭。 对 啊， 那我觉得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马上就春节了。 对， 春节期间我们能看到什么演出吗？ 最近我们正在制作，马上也要即将首演的一部作品呢，就是我们新制作的叫古戏楼版的京剧《白蛇传奇》。 哦， 啊，因为我们觉得呢，就是中国传统民间的这些好的这些话本、这些故事啊，它都是民间创作，就集体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 精华。然后它其实里面富含着、保留着，其实中国老百姓内心深处是对于戏剧、对于生活最美好的那种期待和渴望。所以我们觉得，哎，白蛇这样的一个民间的话本故事已经被不同的艺术形式在演绎。然后呢，我们觉得在这样一个古戏楼，我们希望呢，以我们这样一个三层的舞台，以我们这种沉浸式表演的这种方式，然后能够把这个白蛇、青蛇、许仙的这样的一段传奇故事能够搬上舞台，给北京的观众这样的一个呈现。 然后呢，还会有什么新的作品吗？我听说你们要拍一个叫《倩女幽魂》。 对，没错，我们是因为就是我在负责这边的管理的同时，也在做戏剧的 IP 的这种生产开发。然后呢，在做了第一部《霸王别姬》，然后获得市场比较良好的反馈之后呢，我们会觉得应该试着把传统的一些戏曲门类，然后呢做一些我们的一些思考，然后和调整尝试，然后呢把它以古戏楼的这种沉浸式的一种方式呈现给观众。所以我们就做了第二部这个白蛇传奇，同时呢我们会在2018年呢要做第三部，也就是京剧倩女幽魂。那么这部戏呢目前呢还在一个筹划当中。估计出来的也得在2018年的下半年。 2018年的下半年。哎，你们像做戏的话，比如说或者说邀请别人进来，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呀？ 一般是这样，就是我们先自己选好题材，我们会觉得适合我们这样的一个古戏楼有什么样的题材更适合的。然后我们选好题材之后，我们会邀请这个编剧和导演进入，然后根据我们的对他的一个理解，然后来编写剧本。然后剧本我们定稿之后，几轮的商讨定稿之后呢，然后导演介入，然后进行一个整体的编排。就整体的周期呢一般是在半年时间。 对，哎，他是不是过一段时间还会有就是专业的这些修复专家还要来修复？ 对，我们一般就是在一年之内总会有一次，然后我们会进行防水，因为宅子很老了。 对， 然后当雨下的特别大的时候，会从侧面的地方会漏水，因为这是木质结构的窗户嘛，它那个不是严丝合缝的。所以我们就会这个有专门来做顶棚、侧面等整体的一个维修。 对，而且它又是个纯木质的结构。 对吧它它不像，就像你说，不像石头， 是， 对吧？不像那些结构的建筑好保存， 是， 所以也挺紧张的啊。 对，肯定，因为像正义词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然后其实它因为是全木质的一种室内结构，所以你在里面你会感觉到一种特别自然的感觉。就是虽然偶尔也会漏雨啊，观众也会提到过，哎，你好，我能换个位置吗？提过啊，以前过去， 对对， 然后我这个上面在滴水， 在滴水， 对对对，我们赶紧让人换一个位置。但是它那个，因为中国传统始终把木质作为一个建筑的主要材料， 是的， 就是这个砖瓦和木头嘛，这个是全木质的，它其实和我们中国传统里面讲我们和大自然然后那个和和相处的这样的一种观念是一致的。 是的。 而西方呢可能它石器更追求的是一种永恒，能够永远的伫立在这个地方，能够保留下来。 是。 所以这种气场是不一样的。 还真是。其实东方有好些国家都有这种纯木质的这种结构的，有寺庙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建筑。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学的。 对对对。 啊，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然后韩夏最后再向大家推荐一下咱们的戏楼吧。 正义词呢是在这个和平门地铁站2号线出口，然后在很近的一个位置，然后它有300年的历史。现在呢它主要就是以上演这种古戏楼版的，就是环境京剧的这样一种方式的一些诸多剧目，比如说京剧梅兰芳华，京剧霸王别姬，还有我们即将推出的京剧白蛇传奇，还有我们在2018年也将重磅推出的京剧倩女幽魂。对，这也是跟我们这个古宅子跟我们这个古老的剧院所特别契合而量身定制的这样一部作品。我们始终觉得神鬼在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材。然后它其实在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它的一个影子。而正义词呢，因为以前有这个它富有一个遗种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在明朝的时候还是一个古庙。所以我们觉得做一个惊悚版的一个京剧，能很好的能够复原其实我们对于历史上的一些神鬼这种故事的一些文化想法。 想象， 嗯， 我觉得会给观众也会带来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感官体验。 对， 嗯， 那最后我们就放首歌吧，张国荣演唱的《倩女幽魂》，好像气质也很符合。好，那也欢迎大家啊，能够到咱们的戏楼去感受这样一个戏曲艺术诞生、发展、繁荣，见证他们这样一个过程的地方。嗯，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就结束了，特别感谢我们郑一次的韩夏，谢谢你。 哎，谢谢 谢谢。 嗯， 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就先到这里，希望您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咱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光，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千次梦幻中心梦，路随人茫茫，人生是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我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路过人茫茫， 台北广购物提前公布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92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还可以享受折扣哟，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买年货就来北广购物。